你真是哈利波特吗？那你当真？你知道， 据我所知，这是一所最优秀的魔法学校，所有的课本我都背会了。当然，但愿这能够用。我叫赫敏格兰杰，顺便问一句，你们叫什么名字？ 雏菊、甜奶油和阳光，把这只傻乎乎的肥老鼠变黄。 巫师决斗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说做我的助手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 哦，如果你死了，助手就接着上。 是雨加迪姆·勒维奥萨，那个加字要说得又长又清楚。雨加迪姆·勒维奥萨。 我不知道，不过我想赫敏知道答案，您为什么不问问他呢？ 我刚想起来，赫敏， 赫敏，过来，快跑，快跑！ 你，格兰杰小姐，我原以为你头脑更清醒一些。至于你，波特先生，我原以为你是十分看重格兰芬多荣誉的。 我们呢？我们也出不去了，是吗？ 快点，赫敏！ 哈利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个了不起的巫师。 当你和某人共同经历了某件事之后，你们之间不能不产生好感，而打昏一个12英尺高的巨怪，就是这样一件事。 如果你们现在想打退堂鼓，我不会怪你们。 哦，别傻了，你难道以为我们会让你单独行动吗？ 我们一起去吧。 准备好了吗？ 欢迎订阅《哈利波特》精品有声书。